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，以致如此相互思念？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，以致如此深爱？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， 在哪一个心上分别，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？ 相互辉映。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，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，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？ 呼唤黎明。 我们相依， 相依 夜色的美丽，如此深爱， 深爱子夜周期。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， 子夜柔情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叶生。上集回顾，万征去找苏菲菲要装修的尾款，却得知苏菲菲的私情东窗事发。老爷终于回家来了，和姥姥一起去旅游。胜利进了电视剧组，美刀继续苦苦地追求着贺佳音。 首里在例会上十分亢奋地说，最近有很多的谣言，你们相信吗？底下明显已经少了一半的员工们不吱声。你们有理由相信吗？我彭总是公认的房产精英啊，你们要相信我没有错的。已经走了的人，那是因为他们不正派，他们根基不正，这样的人在任何公司都不会受到器重的，因为他们没有跟公司同甘共苦的决心。甚至这样的男人不能嫁，这样的女人不能娶，因为他们不坚定，他们永远考虑的是他们自己。其实在这个公司里面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嘛。啊，就像我就是一家之主，我去打拼，拿案子回来大家做，大家卖房养活这个公司。公司越好，家越好，我们越好嘛。我的利益和你们的利益是一样的。廖宇问佳期，你到底要说什么呀？ 佳期目不转睛地鼓励地望着手里，嘴上却说，让你们不要离开我。 那到底公司出没出问题啊？ 看着意思是出了。 子夜周期。 万征楼上楼下转了一圈，发现一切与自己最后一次来时没有任何意义。他不甘心地寻找着蛛丝马迹，终于在洗手间的马桶里发现了几个烟蒂，所有的烟蒂上都有口红。他把马桶冲了，认真地看着那几个烟头被水卷走，心想，他都躲到这儿来了，化妆给谁看？万征推开窗，外面是几近于烂尾楼的情势，万征完全找不着北了，深呼了一口夜里的湿气。 子夜周期。 佳音 跟佳期交底。 我估计苏菲菲是跑路了，这事儿一败露还怎么混呀？ 那怎么不能混啊？现在人多宽容啊，这台做不了可以到别的台啊，我真不觉得这算什么事儿。 佳音猜测， 那要不就是他岁数大了，骨子里还是知道羞耻的。 嗨，就算是要缓一阵儿，也用不着凡人不理啊，他还欠着万征的钱呢。 佳期着急的是这个。 嗨，我估计他不理也是挑一些人不理，比如说我，比如说万征，像我们这种他欠着钱的。哎，万征没疯吧？ 哼，我看也快了，他已经住到苏菲菲那新房去了。 啊，那地儿怎么住啊？也没别人，荒郊野岭的。 佳期也说， 我也说不是长久之计，可是他就是想在那儿憋一会儿，看看能不能堵着苏菲菲。 我觉得他这事儿本来就不靠谱，有他那么买房的吗？一买仨，那肯定不是他花自个儿的钱，扔哪儿也不心疼。 等找着了新主子，还让新主子给买房子置地呢。 哼，万征这回算是赔了。谁不明白呢？可是我不敢这么跟他说呀。哎，姐，万征现在对你怎么样啊？ 佳期担忧地说：“ 很好，除了好就是好，所以才让人觉得特不适应。” 子夜周期。 大料发财了，家乡的小煤窑转手一卖，净挣70万。这个数字把建英吓着了。 哟，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么多钱。 可说呢，我也适应了好几天呢。大料伸出手，虎口一片青紫。你看，掐成这样，才相信是真的。 建英连忙心疼地捂着。 那你下边打算怎么着啊？ 大料觉得很奇怪。你慌什么？ 我这不是没这么过过好日子，觉得那种有钱的生活跟我没关系，所以我现在看你有点远。 大料温柔地把建英搂在怀里，哄孩子似的轻轻拍着。说什么呢？我觉得我要不是又跟你结婚，摊不上这好运气。你呀，有旺夫运。 嗨，别这么说了，那以前郭勇就说我是个败财运。 哼，旺夫运啊，也得是跟命里啊真正的夫。 建英感激地冲着大料笑， 看你挺老实的，还挺会夸人的哈。那这么多钱存起来吧，咱们养老用。 存起来干嘛呀？得投资。 你还想弄煤矿呀？那我觉得、 我不弄了，两头跑，我惦记你。 子夜周期。 廖宇很平静地跟父亲谈判。你的钱拿多少给我妈呀？为什么要给他呀？是，道理上你是可以不给，可他的情况你也知道。廖宇摇摇嘴唇，那随你便。我顾不过来两头家，我只能顾现有的。你说的对，对。哎呀，廖宇，你不要讽刺我。大廖要急，我无心讽刺。是你心里有刺，才会觉得我是讽刺。我知道你也不容易。大廖被廖宇的话说得张口结舌，他觉得这孩子从来就不像是他的，是债主，是来讨他的债来了。 子夜周期。 佳期到苏菲菲那儿去看万征，看桌子上到处是吃剩的方便面盒子，于心不忍。 咱回家吧，我看近期他不会露面了。 不行，我一定要憋到他。 佳期体贴地问，你是急等着钱用吗？如果不多，我可以借给你。 不是。万征沉默了好半天，才用很小的声音说，拿不到那些钱，我怎么跟你结婚呢？ 佳期一愣，不知道该用什么情绪反应。你把搭给前女友的钱要回来，跟现女友我结婚？ 你别笑我。 佳期没笑。你不觉得你这有点快吗？ 快吗？我们在一起也三年了。 不是，我说的不是那个，我是说从我上赶着你变成你上赶着要结婚，这个过程是不是太快了？ 佳琪，你这就不好了，不要犯好多庸俗女性犯的毛病。男的一对你好，你就要拿糖。万征笑着说的，但心里没有底儿。 佳期被万征这个想法吓着了，他很想找谁说说，可是佳音不在，家里的其他人也不是能交心的。他从廖宇门口过，廖宇正在看书，他想跟他聊聊倒也无妨，反正他是外人，是一个没什么关系的人，就当是挖了个坑，冲坑里说出自己的秘密一样。 廖宇听完了，皱着眉问，你们俩姐妹骨子里不会是一样的吧？一没竞争对手，顿感了无生趣。 我没有吧？ 没有，可不有吗？ 小孩，我说你作为一男的，还是一爱好艺术的男的，你想多大结婚啊？你整天这么左拥右抱的，你累不累啊？ 你当我乐意呢？再说都是泡沫经济啊，还没找着合适的，那就只好虚假繁荣呗。 那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呀？ 不知道，看见了就知道了。 那然后呢？我主要是关心结婚。你想什么时候结婚呢？ 我想现在要是就能结婚那就好了。看着贺佳期一脸诧异，廖宇赶忙解释，真的，我特想啊照顾照顾谁，现在要是有一个特别弱小的人跳出来让我照顾，我肯定就结婚了。 瞧你那样儿，你刚几岁就想结婚？ 嘿，这跟岁数有关系吗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。 好，那你就说说你存的是什么心。 有时候人与人之间就是要用秘密交换秘密，因为佳期和廖宇说了那些很私人的话题，廖宇似乎也觉得找到了一个可以聊聊心里话的人。我爸跟我关系一直不好，其实……廖宇犹豫了一下，揉揉头发，其实是为了我妈。 佳期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，可既然人家给他排忧解难了，他也只好沉默地听着。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对夫妻都这样，在他们这一辈子里啊，总有一段时期每天没完没了的吵架。 是，你看我爸我妈到现在还吵呢。 他们那还叫吵啊？那不叫吵，那叫耍花枪，跟唱戏的早上起来吊嗓子一样，要是不耍上几句啊，一天都说不出话来。我爸我妈啊，那是真的吵，恶吵，还动手。他说不下去了，身临其境的一股寒意窜遍全身。我特别小的时候吧，他们俩就吵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跟生活在一起的天敌似的。后来我妈就开始酗酒。你见过真正的酗酒的人吗？我妈那个精神病院啊给开过鉴定，叫酒依赖。她喝了酒啊就很可怕，可是又不能不喝， 不喝的话脑子是不清醒的，可喝多了呢脑子也不清醒，而且有暴力倾向，所以他们才离婚了。本来呢我是判给我爸的，可是我妈她太可怜了，根本就没人照顾她，她也没工作。我瞧不上我爸，因为他一离婚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。 佳期小心翼翼地劝着，我说句话你别生气哈，我觉得你也应该理解廖叔，换了谁也该喘口气儿。 廖宇突然愤愤，可是他总该记得他们相爱过吧。这掷地有声的话问住了贺佳期，可廖宇接下来的话把佳期气坏了。这又不是像你对万征那种单恋，我每次看见我妈喝醉的样子我就发誓，我一定会爱一个特别需要爱的女人，把爱看得最重的女人，我要好好的爱她，让她过上最幸福的生活。就算她是铁石心肠，那我就是腐蚀剂，相信她总有一天会被我感动。 佳期听到这句歌词儿不禁一惊，他刚刚用他给万征总结了他们的爱情。 廖宇突然问，让一个人相信爱情，你觉得我能做到吗？ 佳期被问呆了。我相信我啊，那你那什么，那干嘛你还在花丛中飞呀？ 我没有，我本无心求富贵，谁知富贵破人来。 听到这儿，佳期恢复了常态。瞧你酸的，我觉得你那是破锅自有破锅盖，破人自有破人爱。看着那小孩哈哈大笑，佳期气坏了，觉得自己刚才听他话时候的投入是浪费表情。哎，在你这句话之前的话，我都没当是人说的，我以为我面前这位是一天使呢。我刚才听你说那些，如果我没领会错的话，是说你要找一特弱势的女的，够足够悲观的，才能让你想要跟她好。我拿爱情拯救你，我的小爱人。 这我也弄不清楚，反正我还是喜欢那种我见犹怜型的。 佳期歪着脖子想了半天，突然想出一个来，伸出食指比着，小柳。 对，你一边待着去，还不如你呢。 说完这话，两个人倒都是一愣。佳期连忙岔开话题，虽然感情事业双失败，可是我妹倒是一点都不消沉。 她比你自信。 那当然了，她比我漂亮，比我年轻，比我聪明。 你就是太自己瞧不起自己，所以才那么上赶着万征。其实你们俩，哼，是他配不上你。 啊？佳期摸着自个儿的脸，又看看廖宇。我听说有一种药，人吃了以后会与人为善，觉得周围的人都特好。你不是刚吃完这种药吧？ 廖宇无可奈何地说，对对对，我今天的日行一善还没完成呢。哼，哪有你这样的人呢，人一夸你你就听成是侮辱。 子夜周期。 佳音摇摇晃晃地和一帮人从迪厅里出来，拥吻告别。他抱完了一圈人，一转身就被刚才被抱过的余悸哥哥的车给撞飞了。 子夜周期。 佳期扶着右腿上裹着厚厚的石膏的佳音从洗手间出来，正碰上才智和大料满面春风的往外走。佳音撒赖， 廖叔你也不关心关心我。 大廖搓着手说，哎呦，真对不起啊， 跟才智说好了，今天啊要出去看房。 才智笑眯眯地说，啊，我们好不容易休息，就不陪你了啊，今天是我们家的看房日。目送着两个人喜滋滋地出去，姐妹俩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光。佳音说，人有了钱就有了地位呀。佳期说，嗨，地位就是地位，管他怎么来的呢。哎，姐，那廖宇呢？跟他们去了吗？佳音费劲儿地直起身，想从窗户看看。这事儿好像他没参加。佳音抱怨， 那他还不来看我，妈也不在。 妈去补课去了。 哼，真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哈。 佳期啐他，天下雨，你脑子也进水了，你会用词儿吗？不会用别用哈。 哼，你还说我，我就说那意思呗。 门铃响了，佳期跑去开门，引小李美刀进来。佳音一看就急了，这人谁啊？佳期装傻，这人我也不知道啊，他说找你。佳音很烦躁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，走开。 小李美刀一点也不生气，哎呀真好，天助我也，看你还凶。 天助你什么了？ 终于给了我照顾你的机会。 我用不着，天给你，我可不给你。 你算了吧。佳音挣扎起来要轰美刀，美刀轻轻一推，佳音就仰面朝天地倒在床上。 佳音大声地喊着姐姐，但佳期拎着包往外走，我正忙着呢，对不起啊，我就不在你的床前孝顺了，谅他也不忍心对一残疾人做出什么非人举动。 门刚关上，小李美刀就冲佳音做出一个拙劣的凶恶的表情。 子夜正气， 围着围裙的美刀还挺有家庭妇女范儿，麻溜的端菜出来，忙前忙后，佳音就一直厌恶的盯着。佳期和廖宇倒是很坦然地接受着美刀的服务。美刀意犹未尽，哎，怎么会有这样好的机会呢？ 佳音打击他，少废话，待会儿我们家大人回来了，轰你走，你可别先寒碜。 没关系，等他们不在，我还来。 佳音拿这个人没辙，就冲佳期发火，你们不愿意照顾我就算了，难道我会饿死啊？何苦把我推给这个不着四六的人呢？ 廖宇尝完了菜赞道，嗯，还挺好的啊。美刀越发得意忘形，问佳音，我喂你。 佳音气笑了，你吸过了啊。佳期劝他，哎呀，你就吃呗，你就当他是咱家雇的一临时保姆。但佳音轻易地不肯原谅美刀，哎呀，咱家哪儿顾得起他呀，他再把崇拜者给招咱家来。 那不可能，我已经把我电脑里所有女网友的照片都给删了。 佳音不信，哦，那我明白了，你为什么上咱家来，您肯定是找不着那小柳了吧。我告诉你，人家现在功成名就，不来我们家了。 哎呦，我求你求你了啊，别再提这个人行不行啊。哎呦，你还要我怎么说呀？美刀着急了。 佳期说，那小柳现在还真是火得不行，听说都卖海外版了。哎，美刀，你的书有海外版吗？ 还没呢。廖宇不解地问，他写得好吗？我怎么就看不下去啊。 佳音对采小柳非常踊跃啊，正常人都看不下去。 美刀也采，对对对对，只有啊那种猎奇心理的人才看，其实啊就那点破事儿，有什么可说的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，以致如此相互思念？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，以致如此深爱？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， 在哪一个心上分别，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？ 相互辉映。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，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，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？ 呼唤黎明。 我们相依， 相依 夜色的美丽，如此深爱， 深爱子夜钟情。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， 子夜柔情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艳生。上集回顾，美刀终于当着众人的面儿又表达了一次对佳音的爱慕。万征开始为苏菲菲装修新房子，龙业的工人终于不堪忍受手里的剥削，群起向手里讨伐公道。关键时刻，贺佳期坚定地站在了手里一边，而且表现得异常勇敢，这让众人大为吃惊，也让首里大为感动。 下班时，每个人临走都不忘了跟佳期打招呼。佳期在龙业陡然有了威信，这比首里升他的职更让他受宠若惊。廖宇也禁不住要赞美他： 哎呀，真看不出来，你还挺猛的。 佳期提了提嘴角，算是一笑，仿佛小事一桩，不值一提。 廖宇继续采访他： 哎，你当时是怎么想的？你就不怕李忠义跟你对打吗？你一个女流之辈，你也打不过的呀。 看来你对老彭还有点真感情。 说实话，我都感动了。 佳期笑了：你感什么动啊？有什么可感动的呀？ 真看不出来啊，一个平时性格如此乌土的人，突然在关键时刻大放异彩，扮演了正义者的角色。 嗨，还正义呢？您觉得这里边有正义吗？谁正义啊？ 那我怎么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？ 佳期突然大煞风景地说：嗨，其实关我屁事儿。 说的是啊，那帮女的不都躲一边了吗？你干嘛疯了似的冲出来啊？不怕伤着自己啊？ 那这不是真感情是什么？ 我说你啊，还真是聪明面孔笨肚肠，叫李忠义那样的借他撒胆他也不敢还手啊。 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一早就认准了他最怂？ 那当然了，那我怎么不冲那横的去啊？我不是也怕人抽我吗？就这种墙头草敲锣边的其实最好欺负，你一瞪眼他肯定就吓坏了，我只有灭他那安全系数才最高，高大形象也就此建立起来了。 哎呀，贺佳期，我一向觉得你是个糊涂人，怎么说出这么一番精明的话来？ 原来平时都是扮猪吃老虎呢。 哎呀，真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的狡诈， 把我都给骗过去了，白让我刮目相看。 嗨，你算什么呀？把你骗过去新鲜吗？我比你大一大截子呢，我再骗不了你。 可你瞧你啊，一个女的都破口大骂了，谁不以为你真急了呢？你把老彭也骗了，把大家都给骗了。 行了行了，我谁都没骗啊。人是复杂的，性格是多面的，我本来就瞧那李忠义不顺眼，今天可能夸张了点，不过还真挺痛快的。嗨，你以后也学着点啊。 我可学不来，不过从此老彭就会把你引为知己啊，有情有义，有勇有谋，这公司里往后谁还敢惹你啊？ 佳期突然严肃起来。 其实吧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不想干了。 廖宇没听懂，什么？哎，你说的是真的？那你既然想换工作，为什么还要挺身而出啊？ 哎，心里有鬼呗，觉得马上就要对不起老彭了，还不趁现在对他好点儿。 可我觉得你脑子还是有点问题，找着好地方就走呗，你又不欠他的。 可是他对我挺器重的。 那是他对你有所图。 哎，也不能这么说，就算是有所图吧，人能图你就说明看得起你啊。 你用得着他看得起你吗？ 你年纪这么小，我不跟你分辨。 哎，你就算教教我。 佳期倒是愿意给他分析分析。 你说我吧，资质如此普通，何德何能人家能注意我呀，还提拔我呵护我。 这倒把我给问住了。 所以呀，有人喜欢我，我就应该感谢人家，这就叫知遇之恩，要感谢别人喜欢你。 廖宇不能相信他有闪亮的人格，就算这人你不喜欢。 对了，做人就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。 哼，我觉得你被老彭他们台湾人那套洗了脑了，满嘴的仁义道德。 得了得，我跟你说不明白。这么说吧，我不喜欢他，但是我喜欢他喜欢我，你懂了吗？这个人因为喜欢了我，所以在我看来也就变得不那么讨厌了。 廖宇理了理头绪，这个，这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？你是想说你是一个善良的人？ 嗯，这句话靠谱了。 可你为什么要自卑呀？你并不是一无是处，你也很值得人喜欢呀。 是吗？那你喜欢我吗？ 佳期一句无心顺嘴的话问愣了廖宇，但佳期自己倒没觉出来。 看看看看，你就不喜欢我吧？长得好的不喜欢我，像万征，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一盘小买卖的也不喜欢我。可是老彭呢？他有一个几十人的公司，有房有车，有不少的少女追他。他喜欢我，这让我陡然上了一个台阶儿，提醒我不要自己瞧不起自己，我是有价值的，所以我就很感动。 哎，不对，哪儿听着不对啊？那他要是对所有的女的都这样呢？ 他不是。佳期很自信。今天你也看见了吧，他对我是真心的。 那是因为你今天挺身而出，今天之前呢，你在他眼里啊跟别人有什么区别啊？ 那我不管，今日事今日毕，反正从今天开始他是真心对我了。你看着，从今天开始只要我叫他，他肯定第一时间出现。 看廖宇不相信，佳期马上掏出电话。 喂，彭总，我是佳期，你在哪儿啊？啊啊，是，出来坐坐吗？啊？ 显然佳期是被首领拒绝了，声音变得气馁，但还是要在廖宇面前强撑着。 啊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那改天吧。 他放下电话，不敢迎视廖宇讽刺的眼光。 人呐，就是不能太自信啊。 佳期解嘲的笑。误伤，我这是误伤自个儿了。 他要是真对你一心一意，你会跟他好吗？ 那不能够。 那你耍这些心眼儿有什么用啊？ 嗨，扳倒一个算一个呗。 你说啊，这女的出来行走江湖，多少都得卖点色相吧？ 嗯，好像多少都得卖点儿。 真悲哀呀。 这有什么可悲哀的？有的卖是好的，就怕没得卖。 子夜周期， 佳期到工地去探万征的班，他意识不到万征又有阵子没骂他了，这让他不适应，所以上门来观察观察是不是出了什么乱子了。 你也不用老在这儿啊，那工人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儿你再来呀、啊、 我没老在这儿，我老在这儿干嘛？万征自己心里有鬼，当是佳期话里有话。 佳期不信，但是也没有戳破他。 万征听他说了闹事的事，本来漠不关心，但一想苏菲菲刚买了房，还是警惕起来。那人家刚买的房怎么办？ 佳期忧心忡忡， 这次业务员闹事儿还真是给我提了个醒儿。 他看着这一排排房子， 他不了解这边的人情世故。 你还真给他操心，不就是干活拿钱吗？他垮了就回台湾呗。 怎么说话呢？他垮了我就失业了，你忘了？ 现在哪还有一个工作干一辈子的？这人跟人都过不了一辈子。 佳期的眼里突然闪过一丝狡猾的光，他试探地问，哎，我问你，咱俩一块儿干好不好？ 你公司里不能只你一人啊，你看你一出来公司那边就锁上门没人管了，如果我在还可以再接点别的事儿。 万征马上断了他的念想，我现在刚开始干，活得一个一个接，稳扎稳打，我不急于求成。 可是你弄一公司总不仅仅是为了糊口吧，公司总得扩大吧。 他闲着脸开万征觉得一点都不逗的玩笑， 反正咱们迟早要开夫妻店。 果然万征被这话吓着了。哎，什么跟什么呀，咱俩在一块干活可不好，肯定得吵架，咱俩现在就吵得够厉害的了。反正我觉得现在说这个事儿还太远，你要辞职可以，可别指望上我这儿来。 佳期见说相失败很恼火， 你也不见得有那么多前女友的活可干吧。 你怎么正经话说不了两句就原形毕露？我公司现在这么小，你来是大材小用。不过我觉得廖宇还不错，又是学美术的，他要是来还真能帮上我。 子夜周期， 廖宇担忧地问，他还喝吗？大廖说最近还行，不怎么喝了，你姥姥和小舅看着他呢，他好像也愿意把身体养养，看看能不能再找个工作。那你就不能让他去你们煤矿那儿吗？不行，他那儿可去不了。大廖马上拒绝。廖宇愤愤地说，你就是嫌弃他，胡扯。待了一会儿，大廖问儿子，你没跟佳琪他们说过你妈的事儿吧？廖宇摇摇头，对，别说啊，千万别说。 佳期大大咧咧地进来了，一看两个人的样子停在门口， 说事儿呢？ 大廖满脸堆笑，啊，没事儿，佳期有事儿啊？ 啊，我找廖宇有点事儿。 大廖连忙往外走，啊，说吧，啊，你们说吧。 佳期这才看着廖宇， 你想换工作吗？ 我？哎，不是你想换吗？ 今天万珍跟我说，他公司里忙不过来，觉得你肯定能帮上他忙，让我问问你有没有兴趣跟他一块儿干。 廖宇有点意外，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一块儿干啊？ 佳期一脸正经，就跟接下来的话都是他想的似的。我觉得男女朋友啊，夫妻啊，在一起做事不好。廖宇审视着他，佳期硬撑着，真的会影响感情。 那我想想吧。可老彭对我也不错。 子夜周期， 佳期还是有点顾虑。你说这次的官司，我觉得赢面不大。 手里脸色颓败，我无所谓啦，那一点赔款算什么呀？说着他按住胸口， 我只是伤心呐。坦白讲，我对他们我真是毫无保留啊，把我所学所会我全部都交给他们了，怎么就那么在乎钱呢？他们钱不是问题吗？ 说着他把腿搭在大班台上，屁股把大班椅扭来扭去，冲着玻璃窗抖着下巴翻着白眼。 如果说花掉这些钱让我知道谁对我是真心的，那也值了吗？ 佳期知道他又要煽情了，有点尴尬。 果然手里说， 佳期啊，你是我最宝贵的。 手里站起来要往佳期身边凑，佳期正犹豫是不是该窜出去了，总裁室的门突然被推开，这在龙业是不被允许的。手里正走在半路，很意外地停住脚步。 爸妈，哎呀，你们怎么不打招呼就来了？ 来的人正是手里的父母和他鸟语花香的太太。佳期连忙站了起来。 彭太说， 也是路过的啦，打什么招呼啦？ 佳期去倒茶，彭太阻止， 不用的啦，我们坐一下就走啦。 手里使唤佳期做出打发他的样子， 啊，去倒去倒啊。 佳期来不及琢磨高不高兴，慌慌张张的出去，又端了托盘进来， 啊，彭爸爸彭妈妈喝茶。 手里介绍， 这是我的助理贺小姐。 又一指彭太，多少有点尴尬， 我太太。 佳期从来没听手里提起过他已婚的事，又不好反应过激向彭太笑， 请喝茶。 彭太是个厉害角色，只轻蔑地扫了他一眼说， 我是不喝这种茶的啦。阿鹏，你肯定有私藏的了吧？ 佳期识时务地退了出来，业务员们正在窃窃私语。廖宇假装倒水，与佳期擦肩而过，偷偷地问：“ 哎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“ 啊？你说什么呀？” 他一脸装傻，倒显得廖宇多事。 子夜周期。 佳期一直以为在与手里的周旋中他处于绝对的上风，没想到老东西居然有这一手，他很沮丧。出租司机突然问， 哎，后边那车怎么老追着我呀？ 向后右方一伸大拇指，哦，你看那奥迪， 哎，是不是追你呢？ 佳期往后一看，可不正是手里开着奥迪追这辆出租车呢？他的心情顿时起了变化，他惊异地发觉竟然有点刺激。不认识。 红灯，奥迪与出租车平行，手里摇下车窗喊他， 哎，佳期啊， 你下来呀、啊！ 佳期假装听不见，但手里不放弃。 哎，佳期，佳期！ 佳期只好扭过头去，假装刚看见手里，连忙摇下车窗。 啊，彭总啊，有事儿吗？ 佳期啊，我们一起吃饭。 我有事儿。 那你去哪？我送你啊。 不方便吧？ 灯变了，手里仍然跟着。佳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种看起来有点浪漫的行为。出租司机乐了，行啊，这人。哎，妹妹，你想理他吗？ 不想。 行嘞，那坐稳了啊，妹妹。这个司机是车油子，在车流里左钻右钻，速度时快时慢。到了一个不明显的路口，突然打轮左拐。佳期再从后望镜往后看，手里因为要强行并线，与本来在左转道行驶的一辆捷达撞上了。手里沮丧地下车，一边看着佳期绝尘而去。佳期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司机乐了，嘿，该吧。 可佳期没笑。 怎么了？哎，你可别告诉我你要下去。 不不，我不下去。 就是嘛，咱北京姑娘，该。 子夜周期， 胜利点头哈腰的走在苏菲菲的工地，对万征说：“哎，你好，你好。”万征对他挺客气，您您的，啊，您好，您怎么过来了？啊，菲姐说啊。万征一听他这么大岁数还管苏菲菲叫姐，很不顺耳。谁？啊，菲菲，江湖人称菲姐。哎，你不知道？万征对这套江湖口气非常反感，默不作声。啊，菲姐说啊，今天实在没时间过来，让我替她把钱给你。胜利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，万征不情不愿地接过来，还不说话。胜利谄媚地给万征递烟，来点上。啊，不用。胜利抽了一口烟，套词：啊，怎么样啊？这儿一副很会混事的样子。你瞧人家菲姐，真是圈里像他这样有文化的主持人还真少，他给我看过你画的那个效果图，嘿，真漂亮。看胜利这样的人冲自己竖大拇哥，万征觉得特糟心。啊，那么回事儿。胜利生怕场面冷清，没话找话。哎呦，怎么不去家去啊？万征一时没反应过来他说什么，想想知道是指佳期，很冷淡。啊，忙啊，这活儿也且忙不了呢。啊，对对对，操心。你还天天在这儿盯着啊？这话听在万征耳朵里怎么都觉得是讽刺，他没有搭理。胜利劈头盖脸的夸着：菲姐找你啊还真是放心，菲姐老说你办事儿特靠谱。万征不可思议地看着胜利，而后者生怕万征不信自己胡编的场面话。啊，真的真的，菲姐对咱们这些人其实真是一点架子都没有。他凭什么有架子呀？胜利一听这话不是善茬，愣了一愣，接不上话来，只好掏出电话来给苏菲菲打，一边说一边满脸跑眉毛，看得万征直恶心。啊，菲姐，我是胜利啊，送到了送到了啊，给他了给他了啊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哎呀，不用谢，你太客气了。那行，那您早点休息吧。啊，再见。 胜利转过头来跟万征解释， 明儿我们一早出外景。 那您就赶紧回去吧，